获得惊喜福利。 本活动由首都文明办、市环保局、市志愿服务联合会、北京电台联合主办。 各位，让我们来关注路上的情况。目前西单北大街双方向车多，行驶缓慢，请您注意绕行。北京音乐广播提醒您注意行车安全。 在这巨大如谜一般的城市中，在365天、24小时、3600秒不曾停歇、陀螺般的旋转跳跃中，我们竟然刚好相遇，真让人感叹缘分的奇妙。亲爱的，有时我会想，如果你不曾出现，哪会有这么多百转千回的故事呢？白天我们都是活在这座城市中的冷面白领，偶尔只能靠看剧解忧。当呆得来当前，面对堆积如山的工作，我们又会变身无药可救的晚期拖延症患者，忧虑难当。夜晚躲在觥筹交错的钢筋水泥丛林之下，我们经历着爱情的来临和离去，甜美和忧愁。即便这座城市中有太多的不如意，彼此相伴，一同面对，便好像可以勇敢起来。 记得有一家坐落于悲伤大厦旁的解忧 Live House， 在这里你可以尽情地享受音乐的魅力。974 Live Show， 欢迎各位的光临。17:02，天色渐渐暗了下来，欢迎各位光临974 Live Show。 各位好，我是泽华。我们说天气暗的时候是一种客观的存在，但是有的时候我们的心情也不知道为什么就像天气一样会经历黑暗。夜晚来临之前，让我们围坐在一起，听一听很纯粹的歌声，听一听他们的故事，以及想一想自己的经历。如果这个阶段的你是处于黑暗当中这样的一个过程的话，希望今天我们的节目可以带给你最大的安慰。17:02，974 Live Show， 我们正式开始。我们这间 Live House 除了可以收听通过 FM97.4 进行收听之外，也还可以看一下视频直播。哇，今天这个视频直播一定要看一下。在我们直播开始之前呢，三位嘉宾在直播间当中进行了开嗓，这个开嗓的画面简直呀，一会儿我们可以现场的重现一下。视频收看方式除了可以通过北京时间，也可以通过新浪微博一直播搜索一下北京音乐广播就可以了。17:03，让我们来认识一下今天的嘉宾，以及在片花之后我们将会正式的表演今天的第一首曲目。 起初神创造天地， 天，我们都在选择，每一天我们都在发生故事，每一天我们都在经历平淡。一座城市待久了会怎样？或许内心深处会有一个很弱的声音在说，想要逃离吧。974 Live Show， 今晚的嘉宾，他离开5年，离开熟悉的一切，甚至离开他自己。回归后， 有人说他死里复活，有人说他变得不是自己认识的那个人。是否想过，现在的样子才是他原本的模样？今晚，让我们一起离开北京，来到一个村寨当中。这里没有你熟悉的灯红酒绿，语言或许你也听不懂，最好也没有网络。有的是，一团篝火，一些音乐，以及通透歌声。97.4 Live Show， 今晚我们跟随阿朵、蝶长、秧歌里回到出发的起点。我们的表演正式开始。 那他西，那他撒，一棵树儿有话说。那他塞，那他西，一把琴儿唱歌。那他塞，那他撒，我摔倒在那野山坡。那他西，那他撒，哦，青草吻了我的脚。 克木那吉那叫，克木那吉那叫， 张开双手听沙罗，我的房子着了火。生活光照到我， 开幕那吉那叫，开幕那吉那叫， 站在云上看雨落，我的生命裂了缝，阳光才能照进来呀。那他西，那他撒，跨红海飘过火。那他塞，那他塞，旷野隔壁是沙漠。那他塞，那他撒，我的手掌发了芽。那他塞，那他撒，哦，一双彩虹出现了。 开幕那吉那叫，开幕那吉那叫， 张开双手听沙罗，我的云儿若不哭啊，雨滴不会落下来哟、啊。 开幕那吉那叫，开幕那吉那叫， 站在云上看雨落，一粒种。若不死了，麦子怎么生出来 了？开幕那吉那叫，开幕那吉那叫。 做了火， 你随火光照到我。开幕那吉那叫，开幕那吉那叫， 站在云上看雨落， 我的生命裂了缝，阳光才能照进来哟。 原来生命裂了缝。

大家听我们今天节目的时候，你会发现真的我们整期节目就是这样随便的说着说着可能突然想唱 了 就直接唱起来了。 对，这就是我们这个苗族人的这个热情，真的就是、你知道苗族人其实每一个人都是音乐人，为什么？你知道他们整夜唱的歌可以整夜唱，他就从一个旋律就一个旋律是随时填词的，随时填词，就是每一个人都具备这个能力，是我要把我想要表达的直接就唱给你听，你要想把你表达的回答话就要唱给我听。 哇，就像对歌一样。 对对对对， 就是对歌，就对唱情歌，就是相对的，就是你在对面，我在这里。 但这是一种常态。 对，这个是晚上谈恋爱，就是一直都没，我们在小时候就父辈和姐姐他们那辈子是这样去表达爱情的，就根本就不像现在白天见面、他们都是晚上在月光下，然后几个男的几个女的 不会唱情歌就没法找对象， 没法找对象， 感觉在苗族晚上生活会很丰富啊。好的，欢迎各位光临今天九七四 Live Show。 再度的提醒下大家，除了可以通过广播收听之外，也看一下我们今天的视频直播，因为今天的直播间真的非常的丰富，我们带来了很多乐器，有些乐器呢你可能是第一次见，有些乐器它可能是从来没有出现过的。所以各位观看我们的方式，除了可以通过北京时间，以及可以在新浪微博一直播搜索到我们的北京音乐广播就可以看到了。刚才也是听到阿朵说到现在这个苗族人的一种状态啊，但是很多人对于阿朵的印象还停留在以前在舞台上那种唱跳的歌手这样的一个形象， 是 你是什么时候就过渡到这样的一个阶段来的 啊？应该说，对，一说到阿朵嘛，大家就想首先是那个再见卡门、然后想着是单人装，想着是那时候的这种 昔日的形象， 昔日就是舞曲热辣的这种形象。但是其实我是在六七年前就在想，我自己在过去做的那样的流行音乐那样的舞曲的时候呢，因为我出道的时候已经15年了，我05年的春晚再见卡门大家认识我，然后那时候就是其实内地很少这种歌舞唱跳演这种形象的歌手，但是大概唱了几年了之后，像老歌千面 Mr. Honey 类似这样的出来，慢慢的我发现这样的歌手也越来越多了哈。越来越年轻，越来越热辣，越来越多的就是声音，我就开始思考一个问题，就是那这个舞台，这个整个我们的这样的乐坛，华语乐坛里面有阿朵和没有阿朵有什么区别？然后后来我觉得没有阿朵是可以的，没问题的，然后可以没有阿朵，就是 那这个心情应该是很难过的吧？如果你给自己下这样的一个结论的话， 我觉得其实是不难过呀。因为这个如果我只能做过去那样的，我只能唱那样的东西，我会难过，因为好像那是唯一能做的，唯一能唱的，唯一能生存的。 是， 但是其实那个是我扮演的一个角色啊，我就觉得我不能一直扮演的那样的一个角色，所以其实就在想我要做我自己更想做的更像我自己的，我不要再做卡门了，我要做阿朵嘛。 这个过程就真的像那首歌一样，再见卡门 啊。 对， 彻底的再见了，拜拜。 是，然后就但是有这个想法是7年前，但真正的能做到是非常不容易的，毕竟我是在我的事业最成熟的时候，换句话说最直白最挣钱的时候突然离开戛然而止。 是， 对，就是你花了10几年去做的一件事情，做的努力，所有的努力和耕耘的这块田地正在丰收的时候你走了，那 这种勇气是我觉得让我想我都已经无法想到的那种勇气，你是怎么样敢就彻底的放弃它？ 哎呀，这个是所以挣扎了2年呢，所以七年前有着这个想法，5年前我才真正的脱开手，我才真正的离开。那我身边所有的家人朋友都说我不是疯了就傻了，阿朵不是疯了就傻了，这样子。对，大家也不知道我在干什么，我想要干什么。但是有的时候你没有做成的一件事情的时候，你使劲的去解释是很难解释清楚的。 是， 对，所以我就啪一下子离开北京，离开了我们的歌坛啊，走了这5年，然后在山里待了3年，1年在美国，然后这样在16年的时候我再回到北京，拿着自己的小样这些作品，然后再回来的时候问了几位我们这个行业的大佬，然后说你们听听，结果他们一听就都一惊， 就比如说像我们摩登天空的这个沈总沈林辉先生，然后还有现在专门做融合音乐的卢中强，然后那就现在泰和音乐集团的老大，我们的前老板，那他们就是我看到他们的反应也会给我就是很大的鞭策和鼓励嘛，然后我就觉得哦那就开始做吧，来开始做吧。因为我其实是没有做过公司也没有做过音乐厂牌的嘛，但是这几年我就是去到所有的苗区，在转所有苗区的时候，于是就再次碰到了我们的央格里和蝶长，以及我们另外几位，包括龙仙娥呀，还有就是不一族 的 对，然后对他们那几位，所以就呼召我说要不要一起来做这件事情，我们要做一种新民族音乐，来然后回来大家一起，然后就有这样的一个缘分，大家又走在一起来做现在我们的音乐。那我作为一个小白鼠，先把就是我自己想要做的这个音乐，在我脑子里的那种新民族音乐，作为一个我自己的试验，做了这张的死里复活的我们整个的厂牌这样这个第一张就是整张的作品。 其实说实话，我一开始听到新民族音乐的时候，我是有一些抗拒的，因为我害怕这样的专辑又是一个打着民族音乐，它其实唱的还是民族歌曲的这样的一个风格，然后叫一个新民族音乐。但是当我听到现场以及听完整张专辑的时候，突然发现这真的是新民族音乐，它这种融合是真的是一种新的一种方式，但这种方式又是融合的非常好的。 哎呀，感谢，非常感谢。你知道这个过程当中其实是非常的艰难的，在这个过程当中，因为就像你说的，有很多人都在做世界音乐、民族音乐，如何把民族音乐变成世界上的，就是属于世界。但是其实真的把它做成可以慢慢成型的，其实是并不多的。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做。那我做了那么多年的流行音乐，让我身边像央格里还是专门做这种民族音乐和这种原生态音乐的，所以你知道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陪伴时间比较长，然后真的比较折腾的，我真的是折腾了很久我们的央格里老师。 哇， 对，因为在做这个刚开始在做小样的时候，你知道吗，在他家里锅碗瓢盆他的各种乐器我全部都让这个央格里老师抡了好几遍，不是一遍，他家满屋子都是，就是你眼前看到这些乐器满屋子。然后不光是这些，就是我们的音乐里面其实你会听到很多的音效和音色是没有听到过的， 是 它来自于什么呢，它来自于我们的农作物，它来自于我们的磨盘，然后织布机、纺线机、弹棉花，然后包括我们的锅碗瓢盆缸、水缸，所有这些东西，米、黄豆，所有这些东西全部让我们的央格里塞一遍、挪一遍，你知道当时就是真的很辛苦。 我觉得收听收看节目的朋友应该是完全能够感受到阿朵的这份热情在，因为这张专辑它除了是歌手的身份之外，其实自己也是制作人，然后词曲也全部是自己参与的完成的， 对， 有太多太多的故事要跟大家分享了，所以今天晚上让我们一起来感受死里复活的全部的过程。刚才我们听到第一首歌曲，接下来我们继续带给大家好听的歌曲，好不好？ 好啊，唱一首。今天确实我们每个人都有准备哈。 是。 对，那我想一想，你们说唱哪首？ 要不然合唱一首，直接跟蝶长我们合唱一首。 好啊，那合唱一首吧，因为在双十二那天您晚上也在现场。 是。 然后其实那天晚上有一首歌叫做《兄与妹》。 啊。 然后呢也是我们蝶长写的，这首歌非常的感动，然后要不然蝶长你先来，因为有苗语的部分，你先解释一下苗语部分的歌词大意好不好？ 好， 这样吧，我们就先唱完以后先让大家去感受，感受回来以后我们再描绘具体的一个情景，好不好？ 好，我是那个临时那个替一下女生啊，反正唱错词了也别怪我啊。 没事。 兄与妹的蝶长和阿朵。 我又再悲伤了麦，

当然今天节目一开始也跟大家说了，他们三位在我们节目直播之前进行了这个练声，哇，这个开嗓方式简直了。一会儿广告回来之后，我们先和大家来一个开嗓的一个状态，让大家见识一下哈。不要走开，九七四 live show， 我们马上回来。 青年开门红，红包送不停。上汽大众途昂全新途观 L， 途观丝绸之路版荣耀驾令，现在购车即享两年零利率，途观 L 更有6000元置换补贴红包，选 SUV 就来上汽大众。The weather。 受补充弱冷空气影响，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本市天气晴朗，有3到4级的偏北风，风寒效应较为明显。天气寒冷请注意防寒保暖，风干物燥请注意用火用电安全。来看具体的预报，今天夜间晴，偏北风2、3级见4级，最低气温-8度，最大相对湿度40%。明天白天晴，北转南风3、4级转1、2级，最高气温0度，最小相对湿度15%。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补血制品选阿胶，滋阴养血可润燥，面色萎黄要调养，心烦不眠服用好。阿胶养生认准北京同仁堂。 下面是穿衣气象指数预报，明天白天的穿衣气象指数为1，适宜您穿羽绒服类服装。 北京音乐广播，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兆赫，97.4兆赫，九七四饭店资讯。 海淀温泉镇金辉滑雪场12月1日盛大开幕了，冰雪狂欢等您来，8249-3446。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九七四半点资讯。杨钰莹近日在北京卫视录制狗年春晚，除了独唱一首全新单曲《是不是月亮最寂寞》，还写5位原音乐大师课学生和1位加油吧孩子节目萌娃合作演唱《蝴蝶泉边》，以音乐短剧的形式献给观众。前晚2017酷狗直播年度音乐盛典在广州落下帷幕，李宇春、林志炫、杨宗纬、李玉刚、毛不易等众多明星与直播歌手打造了一场音乐视听盛宴，线上线下众多歌迷一同欣赏。徐若曦新曲《从你的世界路过》全网首发，歌曲旋律深情婉转，演绎爱情中的无奈与错过，徐若曦无可挑剔的唱功将音乐完美演绎。最后来关注电影《唐人街探案2》将于2月16号大年初一公映，潘粤明、小沈阳和张子枫三人也跨界加盟，为电影拜年版推广曲《粉红色的回忆》友情献声。以上九七四半点资讯，由小月为您编辑播报的。 一木为木，二木为林，三木为森，四木为双林，五木。 五木家具，真材实料，良心品质。 各位，让我们来关注路上的情况。目前德胜门外大街马甸桥到德胜门桥由北向南的方向车多，行驶缓慢。北京音乐广播提醒您注意行车安全。 本时段由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特约播出。 谢谢您了，师傅。 张哥，你车怎么让别人开走了？ 这不又该验车了吗？上班工作忙没时间，哥就叫了人保的金牌管家帮我去验车，验完还送回家门口，不用自己跑，省时又省心。 不错哎，快给我也来一个。 拨打400-123-4567，投保满额，验车就找人保代劳，服务规范，靠得住。 畅享轻快生活，就选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您正在收听的是九七四 Live Show。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九七四 Live Show， 我是泽华。今天来到节目当中的三位嘉宾，他们的开嗓方式非常非常的特别。接下来他们马上就要开始唱歌了，在开始唱歌之前，要不要先开个嗓？ 叠长来， 这样可能状态更好哦。 贴开嗓子来。 还行， 好。 直播间怎么自言自语？ 好，来，杨格里老师来开嗓来。 还是公牛叫。 好了，开好了是吧？好，那我来了啊。 哎呀呀呀呀呀，哎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啊！好，可以了。 哎呀呀呀， 哪不舒服？都遇到哎呀呀呀。所以大家想象一下哈，他们三个人 一 起开嗓的时候， 一起来，预备，开始。哦，哎呀呀呀，哎呀哎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 哎哎哎！大家没有听错台啊，这里是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974 Live Show。好，再度的提醒一下大家，欢迎在收听广播的同时看一下我们的直播画面，比如说刚才的这一段开嗓，你不看直播的话，你是搞不懂他们脸上的表情是怎样的，以及不看直播的话，你怎么会知道我今天穿的那么的民族风？收看方式，北京时间，新浪微博一直播，搜索一下北京音乐广播就可以看到了。嗓子已经开好了，在一小段片花之后，将会正式的带来今天的另外一首好听的歌曲。 起初神创造天地，日月星辰海空， 每一天我们都在选择，每一天我们都在发生故事，每一天我们都在经历平淡。一座城市待久了会怎样？或许内心深处会有一个很弱的声音在说，想要逃离吧。974 Live Show， 今晚的嘉宾，他离开五年，离开熟悉的一切，甚至离开他自己。回归后，有人说他死里复活，有人说他变得不是自己认识的那个人。是否想过，现在的样子才是他原本的模样？让我们一起离开北京，来到一个村寨当中。这里没有你熟悉的灯红酒绿，语言或许你也听不懂，最好也没有网络，有的是一团篝火，一些音乐，以及通透的歌声。974 Live Show， 今晚我们跟随阿朵、蝶长、央格里回到出发的起点。你知道叶子花长什么样吗？接下来呈现给你。 有一棵树带带毒，叫叶子花那家的。有一种花你带带毒，它是绿色的牛牛。每年春雨下，艳阳秀，种子发新芽，破露破旧，每片绿叶，哦噜哦噜，开出红花，绿叶红了啊。红成了朝霞，嘿呀嘿呀哩呀，哎呀，江塞诺亚。那次深山中，我发现了它。 子红了，红成了花。恨啊恨啊嘿你妈哟，恨啊好塞那，恨啊好塞那哟，恨啊恨啊嘿你妈哟，恨啊好塞那，恨啊好塞那哟。如今的我 就爱就 已经不一样，我彩虹桥上换上了新装，我已成为了别人的新娘，叶子红了，红成了花。已经不一样，不再慌张，岁月在流淌。我的新郎胡塞纳，胡塞纳坐在我身旁，破来家人来抢。我是叶子也是花，恨啊恨啊嘿你那哟，恨啊好塞那，恨啊好塞那哟，恨啊恨啊好塞那哟，恨啊好塞那。恨啊好塞那哟，恨啊好塞那，恨啊好塞那哟。 爱个高爱个高兴爱大大的高兴爱个高兴爱个高兴爱个高兴爱个高兴爱个高兴爱个高兴爱个高兴爱个高兴爱个高兴爱个高兴爱个高兴爱个高兴爱个高兴爱个高兴爱个高兴爱个高兴爱个高兴爱个高兴爱个高兴爱个高兴爱 马农那位这个本来最后是一个迎亲的路上，然后是非常热闹的，然后有各种音效，基本上如果你要是听我们就是我们的唱片里面的叶子花，是基本上那个杨老师他一个人唱好几轨，然后我是一个人又扮老太太又扮少女又扮小孩子又扮就各种声音的，对，是有特别热闹的迎亲的这样场面。 哎，这首歌曲前半部分说叶子红成了花，我是叶子也是花的时候，我觉得还是有一种淡淡的伤感在的，然后到了后半部分时候突然间就喜庆非常欢乐起来了，这是一种怎么样的一个改编，这首歌曲也想营造出来是什么样的画面。 其实呢前面这个歌词哈，这其实是一个这么多年然后我在山里面写的一首歌，是讲是一个女孩，其实在云南有一种花叫做叶子花， 是真的有这样的一种， 对，真的有一种花，它也叫三角梅，其实它是平常它是绿色的，但是到了季节它是同样绿色叶子就变成红色的， 像枫叶一样， 对，所以我就在讲就是女孩子在没有找到那个你的 另一半之前你是叶子，你是绿色的，当你找到了那一半的时候你就红起来了，你就变成了花。然后讲这样的一个过程，也讲了我好像在山里面碰到这样的叶子，我跟他一起成长，然后一起变成了花，然后碰到了自己的心上人，那个心爱的人，他来迎娶你了。 哦， 对， 然后在迎娶的这个过程当中又有不同的角色。 对，在其实就讲的是一个女孩她像叶子花的成长的过程，只是到最后的时候你变成了就是我的新郎坐在我的身旁嘛。如今的我已经不一样了，我不再慌张，年华在流淌。因为所有的女孩子都其实是熬夜很怕变老嘛。 是的。 对，所以就是我突然就是感觉到，当你找到真爱的时候你是不怕变老的。 嗯哼。 对，就是讲了这种过程，然后就是最后她这个女孩出嫁了，然后迎亲的队伍就来了。那我一个人在办几种声音的时候是因为这个场景的模拟的需要。对，就是迎亲的时候一定是有老人有小孩有大人，是这样子的一个状态。 哇，我觉得在都市当中待久了，一个人很害怕很多很多的东西。你害怕衰老啊，害怕孤单啊，你害怕自己的寂寞啊，等等等等的。但是你真的能到一个地方的时候，当你一个人的心可以静下来的时候，你怎么样的去面对这样的一个孤独，面对这样的一个独处的一个状态，是挺难的一件事情。在今天节目当中呢，阿朵以及央格里以及蝶长将会给我们制造出这样的一个空间来。刚才呢我们也是听到了在歌曲的演奏过程当中有一个特别的声音，这个特别的声音呢是来自于一种乐器。 对，其实在我们的原版音乐里面，就是整个贯穿的都是有我们的央格里老师他的芦笙在贯穿。对，所以在这里面就是当芦笙哈，它其实在苗族里面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乐器。要不然杨老师你自己介绍芦笙好不好？ 哎，好了，我给大家介绍这支阿朵最喜欢的乐器。 别乱讲。我哪有最喜欢的乐器？ 今天我一拿来，他特高兴的，放在桌子上，激动的不行。 因为他长得奇奇怪怪的，我不是喜欢，我是觉得奇怪。 所以说看我们的视频直播很重要，不然你不知道这几种乐器都长什么样。 对， 收看视频直播的方式，北京时间或者是新浪微博一直播，搜索一下北京音乐广播就可以看到了。我们先来介绍一下手中的这个乐器哈。 好的。我是先吹还是先介绍？ 先介绍 好。那我拿了这支特别小的这种乐器，它大概保留了2400年到500年的那种工艺。 哇， 为什么这么说呢？就是这个我在贵州的黔西南那边发现的，这个不叫葫芦笙，也不叫芦笙，它叫五笙。 五笙。 对，在那个时候应该是按照乐器的这个发展的历史，那么笙里面的簧片应该是金属的，这是铜的，但是我这只是不是，它完全是竹子。 哦， 这是咱们这种这个笙的这个历史啊，这个特别长。咱们现在看到的这个，比如说那个口琴啊、手风琴啊、脚踏风琴啊，他们的祖先应该就是这样的乐器。 哇，那它会是一种什么样的声音呢？我们在30秒的广告之后正式的呈现给各位。 OK。 100公里有多远？在北京，二环路全长32.7公里，三环路全长48公里，四环路65.3公里，五环路99公里。人保直修车险送你100公里，即日起投保车损险就可以享受100公里免费拖车、送油、搭电、更换轮胎等车辆故障救援服务的。投保满额还有洗车、保养、验车、喷漆等更多服务。人保直修车险， 400123456。您正在收听的是974 Live Show。 哇哦， 好棒哦！ 大师就是大师 啊！你把我的嘴弄掉了。 我哎呦，我觉得这 我这把乐器不能看你。看你都会激动， 是啊，会笑。你别看我，还会笑场。 对， 哎，简直太棒了呀！再跟大家介绍一下，秧歌里老师是谁？他为什么可以吹得这么棒？ 对，大家那个听众朋友们哈，就是 我是神，谁不重要，我感觉我是一头牛。我从那个山上离开了山，离开了草原，离开了那个有草的地方，我突然来到北京，我一看，哇，全是水泥地。全是那个砖房，我就找不到我的 家， 绿色的草，找不到我的那些山，那些树，这样的。 但是你刚才吹奏那些乐那个曲子的时候，会不会眼前又浮现出来了？ 没错， 自己应该在的那个画面。 我一直闭着眼，我就想，我是不是在2000年前，那个时候我在不在？我是不是这样吹的？但其实我演奏这个乐器真是特别奇特。你们看到的所有它的全部没有一点金属的声音，那么它出来这种音色，我感觉特别古老，特别的遥远，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感觉。 是，确实，而且真的，大家那个可以来了解一下我们的秧歌里老师哈，他是就是在苗族里面是这种家世家的这种儒生的这样的老师，而且他是一位教授级的教师，他也是教过很多，也桃李满天下很多这样的学生。 我觉得有必要给大家展示一下这个乐器。刚才我们也在说这个乐器它本来就长这个样子哈。 对， 我们以为是后期的人工给它做成这个样子的。 那个我拿到这只儒生的时候呢，这只武生的时候呢，它不是长这样，因为那天我们在双十二的时候， 抢购的时候， 不是 表演的时候， 我在台上，他在打鼓，你知道吗？我不是拿着这武生，我在后面，他哗一棍，那个鼓槌就把我那只武生这个 打碎了， 这个葫芦就嘴正好打碎了，你们都没注意， 天哪， 就这个嘴不在了，然后接着我就，这那个口特别大。把打碎了那个口，那个嘴也是扣了那个嘴， 那怎么办啊？ 可能这两个月过程当中 没发现， 一直在理赔的路上吧。 这只葫芦我是刚换的。 哦，所以其实我帮助你，就是打碎了那只，让这只音色变得更好了。 因为你喜欢这只吗？ 也就是说， 我是喜欢这只的音色，吹起来确实是。 哎，那也就是说，每一只武生它其实的外观是不一样的。 不一样，基本上就那个圆的葫芦那个。 那它的声音呢，音色也是不一样的嘛？每一只都不一样。 只要音色，只要是它里面的簧片，它属于是那个自由簧片的一类。刚才我跟你讲了，就是比如说西方那种口琴啊。手风琴啊，它里面的都是簧片，不过现在我们里面是簧片，我们是用嘴来吹，它的气吹动这个簧片，很颤动。 这是我们刚才说的武声，其实除了武声，还有这个芦笙。在接下来节目当中呢，我们除了给大家展示芦笙之外，在现在的阿朵旁边还有一个乐器，它长得是非常非常的奇特的，对。然后在上节目之前，我也在问这个乐器叫什么名字，好像据说它现在还是没有一个明确的名字，是吗？ 我真的还想不起这个叫什么名字，这个我自己做的。但呢，在我家里面还有一种那个葫芦比这个还大，是这样做的，但是这里有一个竹子，可以吹，又可以打。 所以我们今天这期节目简直太神奇了呀！ 对， 各位可以听到最动听的声音，也可以听到最特别的乐器的声音。再度的提醒一下大家，除了可以通过广播收听之外，也可以通过新浪微博或者是易直播搜索北京音乐广播看一下我们的视频直播。当然北京时间也等待着各位，不要走开，一小段广告之后我们马上回来。 谢谢您了，师傅。 张哥，你车怎么让别人开走了？ 这不又该验车了吗？上班工作忙没时间，哥就叫了人保的金牌管家帮我去验车，验完还送回家门口，不用自己跑，省时又省心。 不错哎，快给我也来一个。 拨打400-1234-567，投保满额，验车就找人保代劳，服务规范，靠得住。 畅享轻快生活，就选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本时段由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特约播出。

让我燃放的，哎呀，星光照亮你脸庞，让我熄灭它，哎呀，听那百灵鸟歌唱，来哟。是谁归来了，哎呀，泪花枕头开的花，让我摘下它，哎呀，阿爸女儿的天哪，让我入睡啊，哎呀，看那归来路漫长，来呀，泪呀，他呀不是不回来，只是迷路了，哎。 俺往说养面养头呢，我读了一个一个别破了累年累条养了两三我被摸呢不要还在等了哈，但浪呢我接过来来给他就得家奶哈干嘛不要好， 看那归来路漫长，来呀泪呀，他呀不是不回来，只是迷路了，哎碎的心中，让我燃放它， 天哪，你没有听错，这不是录音带，我们听到的是现场版本的《等待的新娘》，很丰富的一首歌曲。 是这首歌其实是我重新再回归整个唱片，就是我们死里复活的这张唱片里面最伤感的一首歌。对，然后其实讲到这张唱片在这里面，其实它并不是一个传统意义上的一张专辑，而是一个概念的专辑，它是我们的秀，就是我们在去年的12月12号大家见面，那个是一个showcase 30分钟，但是在18年大家会看到完整的秀，在这个完整的秀里面我们现在的这个录音版的这个录音专辑，所以它是从第一首从起初到最后一首世间，它是一个 整个一条线的故事， 一条线的一个故事，如果你听下来你才知道我在说什么，除了从音乐的角度你能听到它非常丰富的来自于民族的，然后和电子的这种融合，包括我们的乐器，然后包括你是从来没有听到过的音色及我们的农作物怎么可以把它做成一个像这种比较电子音乐放在里面， 如何搭配出来的，那么从唱腔上面又是截然，可能是你以往没有听到过这样的流行音乐里面是听不到的这样的唱腔。所以从词曲创作到音乐，我可以说就是只怕你没有听到，你只要听到，你一定会听到你没有听，就是从来没有遇到过的， 会非常的过瘾。 对对 对, 对。 今天九七四 Live Show 节目当中呢，我们请来了阿朵、秧歌里以及蝶长。刚才在那首作品当中，我们听到的有这个口哨声，还有这个琴声，这是蝶长的一个现场的演绎。嗯、 对， 以及还有一个现场说，也不知道在说什么呢，一个人的人生是秧歌里。 是这首歌当时在录音的时候，其实是关于一个女孩，她一直在等嘛，等待。嗯、其实这个故事就是他一直在等那个人，但是那个人其实到该回来的时候没有回来，所有人都说你不要再等，他不会再回来了。 嗯， 但是女孩自己欺骗自己，就歌中说他不是不回来，他只是迷路了。然后这个中间其实就是他女孩的爸爸说的话，大概的意思就是杨老师你讲一下大概在讲什么。 你在跟女儿说什么呢？ 对， 说是我跟我的女儿说你不用再等了，你像就像一朵花一样，花是有季节的，到它开放的时候它就开放了，你再等这个季节一过，花肯定要谢了， 这个时候你就变成沙子了。所以再度的提醒大家，除了通过 FM 九十七点四进行广播收听之外，另外呢也看一下我们的视频直播，通过北京时间或者是新浪微博一直播搜索一下北京音乐广播就可以了。30秒的广告之后，我们将会真的带给大家花与沙的故事。 瑞浅纳福世事兴旺，北京银行狗年生肖信用卡隆重上市， 餐饮、百货、住宿类消费享3倍积分， 更有机会获赠北京银行特别定制珍藏版狗年邮票。 详询北京银行信用卡4006601169。 瑞浅纳福世事兴旺，北京银行狗年生肖信用卡隆重上市， 餐饮、百货、住宿类消费享3倍积分， 更有机会获赠北京银行特别定制珍藏版狗年邮票。 详询北京银行信用卡4006601169。 您正在收听的是九七四 Live Show。 刚才说到了，年轻的时候就像花朵一样美丽，等得久了，可能就会像沙子一样。花与沙会有怎样的故事呢？ 是。吹着你啊，让我喜爱牵挂，花在风中飘，花依然是花，风还吹着黄沙，沙还依然是沙，细想爱来何来都冬雪，能够把风格爱惜想安慰外貌了谁吗，惜想我连着挖个海， 将你融化，从此习我牵挂，花在风中飘，花已不再是花，那吹着黄沙，沙已不再是沙，心香歌词动人，歌词动人，心香歌词动人，演奏起心香，爱和朋友跟谁呀，我的心朋友跟谁呀，心香朋友就好像蹦蹦就把你心的情怀悄悄落在 是苗族情歌传承人，啊，这首歌曲听的真的美的有一种想哭的感觉。 是哦，我临时配的也不错哦。 那很棒，太棒了。 听不懂在唱什么，但是那个画面我觉得美，但是那种美也会让你觉得心里有种难过的那种感觉。 嗯，就是其实我是觉得就是动人， 嗯， 让你心动，好像就是触摸人的心。其实音乐本来就是一种语言，因为当有人在怀疑说阿朵你现在出的整张唱片里面好多好像语言听不懂，有很多的苗语，包括我们有整个我们唱片十三首歌里面，还有我专门拿了三首歌出来是纯苗语的部分， 是， 对，所以就是他们会说你这听不懂怎么办啊，怎么？但是我就想问你，我们从小都听英文歌、俄文歌、法语歌都听不懂啊，但是不会有让我们有阻碍被感动和喜欢的，就是本来音乐它就是一种语言， 是， 对， 旋律它就直接可以打动人心的， 没错，本来就是语言，所以我后来就是就是完全不受任何的禁锢，只为说这音乐它怎么好听，怎么样表达才是最对的最好的方式，我就怎么去做， 这是一件很难的事情。我记得在12月12号那场秀上的时候，阿朵说自己现在的苗语甚至比自己的普通话讲的还要好。 其实也不啦，哈哈，因为那个像蝶长和央格里他们因为是从小讲嘛，我是听但是不会讲，但是只是说这几年接触了越来越多了，所以像你看蝶长刚才唱的整个的好几首的那个歌里面，他是自然而然的把苗族的苗音和那个苗族的几千年传下几百年传下来的这些苗歌自然的放进去，那么我更多的去做的这种融合，可能大家会听到更多的是我的唱法，我的人声，还有我们用这种苗音的方式放在这里面。那比如说有一首歌叫世间，我原来有最早的时候其实做过一版叫世间没有一无所有的人，然后呢我们在唱片最后我又重新把这个编了曲叫世间，然后它是整个的唱片的最后一首歌。其实这首歌它非常的高难度，刚刚在路上还在听呢，因为这个整个我们的唱片每首歌的编曲说实在话都非常不容易，都很多程序， 因为我们今天在直播间当中能够呈现的部分实在是太有限了， 对，只能说是20% 是 能够呈现出来的， 所以各位一定要听一下这个录音室版本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样子，你会发现跟今天直播当中好像完全不一样， 是，但是我觉得这个是有这个 个就是今天我们的这种不插电我们临时组装的这种版本、嗯、就是我们常常在山里采风的时候我们是这样的一个状态， 是 对，然后等当我们就是做成一个现场的演出秀的时候，就像您那天看到它会不一样，因为我们的音乐不光是靠听，它是要靠看，更多是靠体验的。 嗯， 对，在这个过程当中，我真的是希望大家，如果今天你听了我们现场的演唱，你喜欢，然后搜阿朵的死里复活来听一听。如果你喜欢，你就真的关注我们在接下来的我们的现场的秀。 嗯，这样的音乐除了需要听，更需要看。今天的直播同样如此，除了需要听，更需要看。北京时间或者是新浪微博一直播，搜索一下北京音乐广播就可以了。刚才说到世间这首歌曲，要不要我们现场唱一段给大家听一听？ 好啊，世间这首歌其实哈，我那天现场就是我们这双十二也有演唱，其实你要听录音版本你就知道，几乎这首歌的编曲完全都是我用我的人声，所有的，因为我这几年在山里面就跟大自然在一起，所以这首歌它你听到花鸟鱼虫风雨一切的声音都是来自于我一个人的人生。 哇、 对， 那今天直播当中我们可以呈现出来多少呢？自己感受 20%、 大家自己感受好了。 对，大家可以试一下吧，可能呈现一点点，因为有的它是多轨的嘛，我们可以试试看。 很有难度的一首时间， 对， 来吧，展现给各位。 你没有伴奏，我怎么说这些声音啊？真是，你对对对对对对。听，石头多，可路并不平，和鱼儿多，可水清不清。浪多去也多，可心真不真。亲爱的人啊，别沉默不说，没有一无所有的人啊，你拥有着善良、勇气和坚强，还有那温柔和真诚的心啊，这些都给我。你可否愿意啊？

其中春夏秋冬、光之轨迹、青色的香蕉三首歌曲分获前三名，而黄婷婷和李艺彤在 SNH48 Group 第四届年度金曲大赏 Best 50演唱会上合唱人鱼。小虎队成员陈志鹏近来画风突变，每次现身公开场合，大胆的衣着总是掀起网友的热议。他昨天出席放肆一下移动视频风云盛典，又再次吸爆众人眼球。透视连衣装加上破洞黑丝袜的妖娆装扮，也让网友不禁好奇陈志鹏到底经历了什么。最后来关注 Lady Gaga 因为纤维肌痛症，2017年9月无预警宣布暂退歌坛。没想到近来她的病情不但没有好转，而且还恶化了，于昨天宣布取消欧洲的最后十场巡演，让粉丝都非常担心她的健康状况。以上974半点资讯是由小月为您编辑播报的。各位，让我们来关注路上的情况。目前莲花池东路西三环到西二环由西向东的方向车多，行驶缓慢。北京音乐广播提醒您注意行车安全。 您正在收听的是974 Live Show。 选择每一天，我们都在发生故事，每一天我们都在经历平淡。一座城市待久了会怎样呢？或许内心深处会有一个很弱的声音在说，想要逃离吧。974 Live Show 今晚的嘉宾，他离开五年，离开熟悉的一切，甚至离开他自己。回归后有人说他死里复活，有人说他变得不是自己认识的那个人。是否想过现在的样子才是他原本的模样？今晚让我们一起离开北京，来到一个村寨当中。这里没有你熟悉的灯红酒绿，语言或许你也听不懂，最好也没有网络，有的是一团篝火，一些音乐，以及通透的歌声。974 Live Show 今晚我们跟随阿朵、蝶长、央格里回到出发的起点。974 Live Show 今天有一种能量场。今天这里的音乐呢，你可能听不大懂他们在唱什么，但是能够唱进你的心里。18:35，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音视频同步直播的974 Live Show， 我是泽华。除了可以通过广播 FM97.4 进行广播收听之外，也看一下我们今天的视频直播画面吧。北京时间新浪微博一直播搜索一下北京音乐广播就可以了。前面我们认识到一种乐器叫做无声，接下来我们认识到的这种乐器呢叫做芦笙。 Ladies and gentlemen， 它来了，现场。 你留 太棒了呀！ 耶，又吹又唱， 不知道棒不棒？但是呢，这个歌我觉得我还是跟大家解释一下。 对， 要不你们不知道什么意思？ 嗯， 这个唱这个歌的时候，因为在贵州的这个山寨， 嗯， 在这我们那个村里面，就是各种各样的那个苗寨啊，都是100户、200户是在一个村子里面。但在村子里面呢，它不像在北京啊，在城市里面有饭馆， 嗯， 有饭店，或者是有住地方、吃的地方，有商店，没有。这个时候，你做一个陌生人，就像你们俩这样的，咱们从北京的这个音乐广播，一到那个站子里面去，怎么办？你那个时候，你们拿着人民币或者是美金，你敢让老百姓、老百姓不认？ 这是什么？ 这是什么？这又干嘛呢？这肯定是他也那村子里面他本来就没有饭店没有酒店，住在哪里，在哪里吃，那就唱这首歌。我觉得这是民族音乐他的那个以前就是我们可能听不懂他什么词， 是 为什么我们的祖先就有这样的那个领悟，就是不还钱的时候就唱这首歌，你可以找到地方住，找到地方吃。所以你说给两个陌生人站到那个村口就唱这首歌，那肯定是哪一家喜欢客人的看进门，那就把家里面唯一的一块腊肉就卸上来煮好，把酒摆上， 哇， 给你们吃。刚才这首歌如果你们学会了，你哪怕是不会玩，但是会一句两句，你站在那个村子一唱，肯定有人 来接待你， 来接你去吃 饭，让你吃，让你喝， 对 让你住。 对对对对对， 我的天哪！ 你采风，你采到这段了吗？ 哎呦，这哎呀，我都哎，不过也还好，在采风的每一个地方，确实都有很热情的。 这是这是。 对，我也没有花什么美金。 没花什么美金。 哎，我试想一下，我要生活在那个时代的话，会很困难哎。像我们这种不会唱歌的人，可怎么办呢？你说？ 是。 很好听的一首歌曲，刚才为大家演唱的呢是《秧歌里》。本身来请阿朵介绍一下吧。非常厉害的一位。 好，对，我们秧歌里老师啊，真的是我们生养之地，是我们公司生养之地的传承人计划里面非常重要的一位传承人，他是苗族芦笙传承人。他不光是芦笙传承人，他有什么很多的乐器，他是演奏和制作的这样的一位音乐人，然后也是我们很多的 苗族歌曲的制作人词作者和演唱者，所以就是大家你们听到央格里唱的这首其实是一种苗族古歌，然后对 这首就刚才是就所有的音乐所有的词完全是原始的，我一点都没改， 所以它是苗族古歌，就完全是从祖辈留下来这样的一首歌。 那能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曲是非常难得的一件事情， 现在你就这种年代你去到村里面有很多人都不太会唱， 我应该剪辑下来放到手机当中以后从哪 就 做 哪个放 着到有肉吃是吗然后对刚才呢你听到的是他一边吹芦笙一边演唱了哈因为我们就是包括蝶长啊央格里还有我们，因为前段时间刚刚从瑞士达沃斯论坛回来嘛， 很厉害， 对我们在那边演出也等于是说我重新出道出山的第一次我们的国际的亮相哈给我们不管是这个世界首富 底下都是大佬 然后对各国元首啊总统啊王妃啊王子们我们就是有自己这样子的我们属于自己中国少数民族的这样的音乐新民族音乐来展现，所以对于我们来讲这条路呢确实是不容易走的，毕竟从我哈阿朵过去那个流行音乐来做到今天真的不容易，那么在今天的这样过程当中我觉得我们的主持人真的是给我们很多的信心和鼓励， 谢谢， 对 也是感谢各位给我们带来非常棒的现场表演， 是的，然后在接下来就是希望大家真的可以听到我们所做出来的这些音乐 所以接下来我们直接演唱给大家今天临时即兴加的一首歌曲， 对即兴我还想着说怕今天因为唱的歌嘛然后会不会多了，但是愿我们临时加一首是来自于我们这张我的新唱片《死里复活》当中的一首歌，因为这首歌是刚好现在的时候唱特别合适的因为大家现在都已经快要春节了嘛快要回家了，然后而且有很多朋友们可能现在正在开车的 路 途当中， 对 对，然后这首歌是讲亲情，是讲关于父子之间的，是讲我们的父爱对，然后其实我的每一首歌都是有故事在里面，小故事穿成了一个大的故事其实就是一句话，你不必衣锦才还乡，就是锅里饭还热屋里灯亮着，就是阿爸一切都是你的，只要你肯回头，无论你是贫穷或富有，无论你是伟大或渺小，他们的爱就在那儿等着你。 有某个片刻当你想家的时候给家里打个电话，听到我们接下来这首歌曲的时候你觉得有任何思念之情的话也不妨打个电话甚至发条微信都可以表达一下阿爸说送给各位， 阿爸他总说你当初离家的故事，你却将一走已过了多少秋，阿爸他还说无论你贫穷或富有等着你回头， 我就不回 等着你，怎么回事啊杨老师， 根本都没有了真的是 怎么这样啊气死我了杨老师，我觉得你可以你的芦笙好像有个地方坏了，你修 检查一下啊， 对检查一下，好那 我们整理一下情绪啊， 对 阿爸又开始说话 了，不要打扰人家正在那个投入呢， 你音那一声是挺好的在后面不要音 你这样的阿爸我们真的不会想念的 对啊真是，从哪儿开始， 从头 不从那儿吧等着你回头等着你幸福，你呀低楼那呀流浪在这世界上哦，滴露啊你呀那呀 故乡，锅里饭还热，屋里灯亮着，背一冷路一冷，嘿哟，葡萄熟成了美酒，你倔强一走，已过了多少秋？阿爸，一切都是你的。只要你啊肯回头， 很难唱，很难弹，因为你一会儿是三拍子，一会儿是四拍， 对 对对对，转来转去， 太感动了呀！今天 不过唱得很棒，反正我即兴嘛，我跟着你 没关系，对，没问题。好了，那个杨老师，你的修好了，你可以回来了。 阿爸说了很多话，然后呢，也是说到了家这个概念。每个人一生当中都在寻找家吧，可能有的时候我们回到了客观当中真实存在的那个家，但是你的心有没有回到那个家？你的新的家在哪里？挺难的一件事儿。反正阿朵用了三年、五年、七年， 对， 三个数字，这三个数字都是有着格外意义的三个数字。 是，没错。我觉得其实有爱的地方就是家，家不是房子，家是爱，家是彼此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所以我整张《死里复活》这样唱片，其实在讲寻求爱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对。这个故事反正就不在这里讲了，总之大家可以就是真的在网易云啊，然后这些地方都可以网上只查到我们的整张唱片。以上刚才唱的这些歌呢都是我们整张的片段。然后今天真的是觉得也是第一次我们即兴了很多，就是我们三个人这样搭配的一个过程，真的很好玩。 是的， 对， 每一种转变都很难，然后你要去细说的话，有太多太多的故事，我们能够描绘出来的其实只占其中的10%、20%，很多东西都是没法描绘出来的。 是， 但是我觉得音乐魅力就在于你把所有东西放在音乐当中了。 没错，而且以上的音乐也想说，如果你还在听我们的节目，你一直从头到尾听我们节目，或者现在听我们的节目，我跟你讲，没错，那个阿朵呢，就是以前的那个，很久以前，就是很多年前那个唱这个热情似火唱舞曲的阿朵，但是现在今天你们所听到的这个阿朵，其实才是真正的我。然后也欢迎大家真的重新来真正的认识我。 昔日的卡门已经再见了，现在是死里复活的阿朵。好，今天最后一首歌曲呢，我们回归到 情歌的简单当中去。有一位苗族情歌传承人，他将用他自己的嗓音给大家讲述一个爱情故事。 其实我们这首歌你是要唱苗岭对不对？ 对， 哦，苗岭其实是因为可以再讲一下我们整个我们三个人，他们两位是正正宗宗地地道道的苗族人，那么我是土家族苗族的混血哈。 嗯， 对，然后我们这次整个的音乐，我们的新民族音乐，和我们的传承人都是以这个苗族音乐为根基。 嗯， 那死里复活这张整张唱片也是由我们的苗族为根基这作为的一个魂儿，这样无论从音乐还是唱法各方面，所以苗岭这首歌其实是在歌中你们可以听到，就是苗族人真的是生活在就是大山里，空气、水、大自然、人与人之间、动物和植物在一起，还有这样的日西而作、日暮而息的这样的生活的场景。 嗯 啊，然后我觉得我们可以在最后的时候，我们三个人即兴的来一起合作这首歌，作为我们整个的生养之地新音乐、新民族音乐浪潮的一个今天节目的献礼。 苗岭，来吧。 多番外雪了雪来我的 雪了雪了 多看弄他问他问雨多感激 say you say see you see you 多能给发了发了 发了发了耶耶 多能力萝卜萝卜 萝卜萝卜 多喜奶羊羊羊 羊羊羊羊 我来自苗山谷里老村庄人们每天都勤劳的耕种太阳还没有爬山你早先走夕阳已落你还在山头你这一生忙碌碌在山头你背着天向着地度春秋无论是狂风暴雨还是雪满山头苗家人不怕艰难向前走 太美了，今天真的是唱到最后还剩下40秒的时间，我们节目结束，太棒太棒了。非常感谢各位收听今天的974 Live Show。 最后的我们听到这首苗岭，真的是非常清远纯粹的地方，也希望每一个人内心深处都可以找到自己的苗岭。再度的感谢今天阿朵、央格里、蝶长做客节目，给大家带来非常棒的表演，谢谢，谢谢各位， 谢谢大家， 也感谢各位的收听。接下来将收听到的是中国歌曲排行榜节目，下周同一时间咱们不见不散了。最后能听到10秒这首歌曲叫做《扯谎歌》，喜欢的话上网搜一下吧。 悄悄不让你一度吧，蒙太奇好靠近摸一度。 什么是成功营销的三要素？ 优秀品牌黄金时段惊喜折扣， 请注意 1月26日至2月14日阿迪达斯新年特惠，部分商品五折起，具体折扣信息请详询阿迪达斯各大门店。 玉纯粹才美人，诚信才真，内诚于心，外信于人，诚实守信，成就良心企业。 七彩云南翡翠。